在以西结书37:1-14，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感谢主的话语，他使我们真的是充满能力。好，最后一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就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主，神必成就他的话语，也必应许他所应许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杨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起死回生。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一起祈祷。赐人生命又叫人有盼望的神，能够认识你，能够敬拜你，能够服侍你，实在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主啊，我们求你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要听的和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福，也都恳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主啊，你的道就是真理。阿门。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家人呢、亲戚或者朋友呢在香港呢读中学的，知不知道呢、特别是中五中六的学生，他们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考试、每年的四月就是考 DSE。 DSE 呢即是中学文凭试，对于每一个中学生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好像一个市就要定生死这样。所以呢每一年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机构呢是办一些的补习班，来到呢吸引很多学生去参与的。最近呢我无意之中呢就在 Facebook 呢就见到这一个广告。这个呢是一个招生的广告来的，叫做呢起死回生补四追五特训班。那这个的卖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他们可以用8个月的时间，以最高效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追返中四至中六这3年的课程。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补四追五，因为起码要有4科合格呢才可以踏入到入大学的门槛。不单止这样，他们要保证呢要跳升至少2个 grade 的。 这个特训班呢已经有接近100人报了名了，优惠期呢去到今个月底还有几人。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家长或者你真的有家人 是中五中六的学生，你会不会鼓励他们去报读这个特训班呢？我们不认识那一位负责教这一科这个特训班的那位叫做马Sir，我们又不知道他有多少斤两，也都不肯定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学生起死回生。起死回生很明显是一个兼明，是一个噱头，真不真正能够做到起死回生呢，那信不信由你了。有哪一个真正能够起死回生的呢？我可以告诉你，很肯定告诉你，就是我们所认识所相信和所敬拜的这位上帝，唯有他能够。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是来自以西结书37:1-14。刚才呢多谢你徒弟兄呢帮我们读了出来，读得非常之好，我很喜欢听他用普通话读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记载了呢先知以西结他见到的一个异象。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异象，英文叫 vision。异象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很常见的，如果粗略估计出现过超过100次那么多。而圣经记载的异象多数是跟未来有关，或者是一些预言来的。异象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些启示或者是引导，不是个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亦都唔系一班人 brainstorm 脑震荡嘅结果。上帝让人哋领受启示或者领受异象，目的唔系要满足人嘅好奇心，而系为咗上帝国度嘅扩展。嗱，我哋而家咧就一齐睇一睇，究竟以西结先知佢见到嘅系乜嘢异象？从刚才你徒弟兄所读出的经文，大家感不感受到呢？这个异象都挺恐怖的，是宜同不宜的。究竟上帝要藉着这个异象向以西结先知讲些什么，或者是向以色列民透露些什么，或者甚至是跟我们今天的我们启示些什么呢？首先我们看看第1-3节，我用广东话读一次。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藉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在上帝的灵引导底下，先知以西结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遍地都是骸骨，即是死人的骨头。这些骸骨好多，非常多，而且呢非常的枯干。由于这些骸骨是在哪里？在平原那里。即是表示什么？表示这些死了的人是得不到合适的安葬，他们没有被安葬在坟墓里面。换句话来说，他们是死无葬身之地。而死无葬身之地呢，是一种极 大极大嘅咒诅嚟嘅。喺呢一个异象里边，先知见到嘅系极之绝望嘅光景。就喺呢个咁绝望嘅场景里边，上帝竟然问咗先知一个问题。佢问先知：呢啲骸骨能够复活吗？当人处喺一个好绝望嘅困境之中嘅时候，任何事情都显得毫无出路。睇见自己同埋睇见身边嘅人都好似骸骨一样，系活喺痛苦绝望之中，毫无盼望可言。上帝竟然喺呢个时候问一个关于复活、活过来嘅问题。究竟你有咩用意呢？目的何在呢？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当时嘅以色列民正系面对紧国破家亡、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咁样嘅惨况，佢哋仲有乜嘢希望可言呢？喺以西结心目中，骸骨又点能够复活呢？上帝，你系咪多此一问啊？如果以西结佢话唔能够，咁即系可能显示佢冇乜信心。但系如果佢话能够，又似乎同现实距离好远。死人复活或者有听过嘅，骸骨复活简直就系闻所未闻。所以以西结先知都几聪明嘅，佢点样回应啊？佢话主耶和华，你系知道嘅。其实以西结先知嘅意思就系话，主啊，我唔能够，但系你能够，你能够决定系咪叫呢啲骸骨复活。既然以西结咁样回应，上帝就吩咐以西结去向呢啲枯干咗嘅骨头发预言。嗱，我哋睇睇呢个预言嘅内容系啲乜嘢，就系记载喺第四至到第六节啦。以西结先知向住呢啲枯干嘅骨头，佢话枯干嘅骸骨啊，要听耶和华嘅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原来这个预言呢，包括两部分，或者呢是讲两个步骤。第一就是骸骨要听上帝的话。第二就是上帝就会将气息吹入这些骸骨里面。其实这两部分或者这两个步骤呢，就是包括了上帝的命令和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一个起死回生的应许，或者是一个再创造的应许。第一是个因，第二是个果。要见证上帝应许的实现呢，就必须要遵行上帝的命令，要听上帝话。听上帝话呢，就显得非常之重要了。当人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什么都做不到。对于那些未信主的人，可能就是向天求问，望天打卦，希望得到上天的指引。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很自然就是向上帝来到祈祷，寻求他的启示。神啊，帮我，神啊，帮我。在那时候，我们特别热切去学想上帝的说话，很希望 听到他的话，按照他的说话去做， 希望可以有一线的生机。以西结虽然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他可以听上帝的说话去发预言。枯骨就更加不能够做些什么了，但是却同样要听上帝的说话。这一点就难以想象了。骸骨又怎能够听到上帝的说话呢？我们要知道上帝的作为奇妙可畏，只要是出于祂的，在祂没有难成的事。上帝应许要将气息吹入这些骸骨里面，使到他们活过来。骸骨如果要经历这个再创造的神迹呢，第一个步骤是必须要听上帝的说话。既然听上帝的说话这么重要，问题来了，那怎样先听到上帝的说话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上帝的说话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是不是上心在意，你在不在乎上帝的说话，或者是你愿不愿意、渴不渴想去听上帝的说话。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台湾的，大家去过台湾没有？有一个常年在山区居住的中年人，有一次他要去台北探望一个好朋友。有一天他跟好朋友在街上正要过马路的时候，他就突然间跟朋友说，他说：咦，你听不听到蟋蟀在那里唱歌啊？那我的朋友就莫名其妙了，他说：似乎你搞错了，在台北市大马路上怎么可能有蟋蟀呢？走了两步之后，这个中年人就说：不是了，真的有蟋蟀了，我很清楚听到他们在那里唱歌啊。他二话不说，立刻走到去马路对面的小草地上面，开一片很矮小的丛林，叫朋友来看，果然有两只蟋蟀在唱歌。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他面上露出很很疑惑的表情，他说：哇，你的听力实在太惊人了，竟然在这么嘈吵的环境底下，你都可以听到蟋蟀唱歌的声音。这个中年人就说了：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只不过每一个人在意的东西不同的啫。你想不想做个实验试一试啊？于是他就跟朋友分别在口袋里面拿了几个面额比较大的银币，走到行人路上边咧，将呢啲嘅银币咧抛落到去地上，果然唔少路人都听到银币跌落地下嘅声音，就转过头嚟睇下，甚至有人开始咧弯低腰去执。呢个中年人就话：朋友，你睇唔睇到啊？大家嘅听力其实差唔多噶，只不过住喺城市嘅人对钱比较在意。而我们这一班住惯了在山区的人，就对大自然比较在意，分别在这里而已。弟兄姊妹，你在意的是什么呢？或者是你对什么声音是特别敏锐的呢？别人赞赏的声音，别人批评的声音，或者你在意的是物质上面的欲望，还是你在意上帝的说话？如果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上面，上帝的说话是进不到你的内心的。如果我们的心是被世俗的事务缠绕住，或者是塞满晒，根本就容不下上帝的说话。 相反，如果我们真心很渴想去听到上帝的话语，我可以保证你一定可以听到。主耶稣说，你寻找的就寻见，你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我在这里讲一个小小的秘密给大家听，我其实呢对每一篇讲章的讲题呢，我是最弱的，所以呢我是最后先定个讲题的，写晒成篇讲章，但是我都不知道是出一个什么讲题给他的，所以每一次呢我都是很热切地祈求神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听这一篇讲章的讲题应该是什么呢？每一次上帝都跟我讲，我以这个今日这个讲章的讲题作一个比喻告诉大家听，例子不是比喻。当我写完这篇讲章不知道给个什么题目的时候呢，我就祈求了，但上帝不是即时给这个题目我，他也提我，他说，喂，你够钟去出席一个网上的讲座分享会了。啊，我一看是我挂着写讲章过了半个钟头，于是我即刻呢在电脑上揿进去那条 link 那里呢就听这个讲座。过了半个钟我听不到讲员讲什么，但啱啱就有个女士出来呢分享，她第一句分享的就是起死回生。哎，我说起死回生好啱我这一篇讲章哦。于是呢我就将起死回生这四个字呢记在心里了。那我都其实我已经肯定上帝是给这四个字我的了，但是呢我自己都仲心思思。那到了第二天了，就我看 Facebook 了，就刚刚就是看到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那一个起死回生补四追五的特训班，那我就更加肯定上帝知道了，多谢你。那我这一篇讲章的题目就是叫做起死回生。弟兄姊妹，真的，如果你的心真的很渴想听到上帝的说话，你一定一定可以听到的。对于居住在繁忙都市的人来讲呢，因为他们被太多世俗的事务缠绕住，所以必须要透过操练。什么操练？就是灵修的操练，学习在安静之中去聆听上帝的话。听不到上帝的说话，或者不在意不在乎上帝的说话，可能就会错过一个起死回生的神迹。我很感恩呢，恩福家的弟兄姊妹都很乐意去操练灵修。我们隔个礼拜六就会透过网上有这些这样的练习，在灵静当中去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个操练是要持续性的，正如那个中年人是因为他长期住在山区，所以他才在闹市当中听到蟋蟀唱歌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你尽量 keep 住去操练灵修，操练得多呢，你会很容易听到上帝的说话。你听到上帝的说话，你就知道上帝的心意，你按住上帝的心意去做，撞板的机会呢就少很多。以西结先知他听到上帝的说话，所以他就遵命去发预言。当他发预言的时候，他又见到些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第七至到第十节。当以西结先知遵命发预言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 那些枯干了的骨头竟然恢复了人的模样，有筋有肉有皮，不再是骨头了，似翻个人形了，但是仍然未有生命。当以西结先知再一次遵命说预言的时候，上帝的气息就进入了骸骨，骸骨就复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原来要活过来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气息。气息是指生命气息。大家记不记得当初上帝就是用地上的泥土去做第一个人类的时候，他就是将生命气息吹入这个人的鼻孔里面，这个人就怎样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就有生命力去回应上帝，并且同上帝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可以将这个气息理解为上帝放在人心里面的良知。所以即使未认识上帝的人，上帝也都会将这个良知赐给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有良知的。良知正如箴言二十章所讲，就好像上帝的灯一样，能够照亮人心里面的黑暗和隐藏的事，并且引导人走向光明的。一个埋没了良知的人，是会做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恶行。一个埋没了良知的人，就好像一个活死人一样，毫无生活或者是生命的意义。上帝将生命力和气息放入这些毫无指望的骸骨里面，叫他们复活了之后，上帝就解释这个骸骨复活的异象究竟是什么意思了。在第十一节那里，上帝说原来这些骸骨是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民，他们的境况就好像死了一样，他们死在罪孽过犯、战争和被掳的苦难之中，就好像枯干了的骨头。正如他们自己怎样说，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正尽了。大家看到吗？以色列民是几咁嘅绝望。骸骨是一个比喻，比喻被掳的以色列民毫无指望的一个光景。但是上帝好想藉着以西结先知的预言，好想藉着他所见的异象，话俾呢一班以色列民听，唔系绝望，仍然有盼望，有盼望。我哋睇下上帝点样讲，喺第十二至到第十四节嗰度，上帝连续讲咗两次，十二节同埋十三节，我嘅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弟兄姊妹，这个何等大的安慰。上帝应许要将他们带回去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土地，要复兴他们成为上帝大能的子民，一支极大的军队，并且要将他自己的灵，这个真是赐人生命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带领他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其实这个就是 对应到在以西结书36章，即是前一章26至27节，上帝所提及到的新灵和新心。原来上帝要在以色列民的生命当中做手术，上帝要拿走他们的石心，换上新灵和新心，使到他们能够和上帝再一次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在没有生命的绝处，竟然能够孕育出这么强大的生命力，这种起死回生的大能，除了上帝之外，谁可以做得到？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使徒保罗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上帝仍然可信，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以色列民一次又一次地背弃盟约，一次又一次的悖逆上帝，伤透上帝的心，但是上帝仍然守约施慈爱。上帝对以色列民确实是有再造之恩。来到这里，我又想起在约翰福音11章同样记载了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就是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上帝对以色列民有再造之恩，耶稣对拉撒路有再生之恩。在约翰福音11章很长，1至45节，就是记载到这个事迹。我很简单的提一提在当中一些重点。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马大、玛利亚两姊妹很紧张，立刻派人去通知耶稣，很希望耶稣能够赶快去医治拉撒路。很可惜，耶稣到达他们家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了4日了。耶稣去到埋葬拉撒路的坟墓洞穴那里，见到有一块石头挡住，于是耶稣就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很紧张就说，主啊，他现在应该是发臭了的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日了。主耶稣就提他，哇，我不是对你讲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在你信主的过程里面，或者在你信主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见过上帝的荣耀呢？如果有的，我为你感恩。如果还未有的，可能你要问一问自己，你是不是真正相信耶稣呢？当时在场的人马上就要见到上帝的荣耀了。当他们听从耶稣的吩咐将石头推开之后，耶稣就向天赞美和感谢天父上帝，然后他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面上包着手巾。耶稣就对他们说，帮他解开这些的布和巾，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了。原来死人真是可以听到主的说话，主的说话满有能力 能够赐人生命。只要听到主的说话，又跟着主的吩咐去做，就可以活过来。最后经文说，那些来到玛利亚的犹太人见到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究竟这些人信他的什么呢？信经文没有继续说的，是信他是基督，信他是尼赛亚，信他是上帝的儿子，都有可能。但是主耶稣他曾经在11:25那里，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是生命，耶稣是复活，凡相信他是生命是复活的，就不会死，即使死了亦都要复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相信耶稣是生命是复活呢？耶稣不单止是犹太人的救主，他是全人类的救主。耶稣是100%的神，他亦都是100%的人。当在地上的时候，他有很浓厚的民族情怀，他很爱犹太人。他为到耶路撒冷即将要灭亡而哭泣，他是所有人都是他的朋友。不过他都好像我们一样，在朋友之中是比较有些亲密一点的。例如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三姐弟呢，就是耶稣比较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在这三姐弟的生命当中，他们经历了很多生命的恩典。我们都是，生命的恩典是很重要的。人的一生是会经历不同生命的恩典。刚才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是有再造之恩，耶稣对拉撒路是有再生之恩，又例如父母对儿女是有养育之恩，而真正的朋友对我们是有知遇之恩。一份真挚坦诚的友谊呢，原来都是生命的恩典。真正的朋友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生命，更加了解生命的意义。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曾经对门徒说过这一番说话。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因仆人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呼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全部都话晒给你们听了。原来耶稣好想视我们做朋友，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视耶稣是我们的朋友呢？上帝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是有不同的形象的。有些人视上帝为主人，有些人视上帝是天父，有些人视上帝做朋友。如果我呢，我肯定是视上帝为我的天父了。当我一知道上帝是我的天父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上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这样的反应呢？美心可能会知道。我爸爸很疼我的。我有三个哥，一个弟弟， 我是屋企唯一的女，不知点解爸爸偏偏系重女轻男，就锡晒我嘅。去街梗系带我，留翻三个哥哥喺度照顾细佬，就带我一个去街嘅。我好享受爸爸俾我嘅父爱，但系好可惜，喺我八岁嗰一年，爸爸就因病离世。八岁嘅小朋友，从此就失去咗父爱，所以喺我嘅早年，即系年轻嘅时代咧，我系不断周围去寻求父爱。所以当有一个牧师去同我传福音，佢话俾我听，呢个上帝就系我嘅天父。哇！所以我二话不说就信咗呢个信仰。最近有一次，我同一位翻咗嚟教会一段时间嘅女士传福音，咁我又同样话上帝咧就系、是、我哋嘅天父，但系佢就接受唔到。后嚟咧，我就了解咗个原因，原来咧佢爸爸对佢好差，仲经常打骂佢，所以佢接受唔到上帝系佢嘅爸爸，佢好难去信。我就突然间谂起呢一段经文，就系、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至十五节。我话其实你可以当呢个上帝系你嘅朋友，你能唔能够接受主耶稣成为你嘅朋友？你愿唔愿意有耶稣呢一个朋友？当我咁样同佢讲嘅时候，佢就接受到啦。嗰日我同佢讲咗一次完整嘅福音之后，佢就开声决志祈祷，接受咗耶稣基督进入佢嘅生命里边，成为佢嘅知己朋友。大家唔知知唔知道，有冇睇到司马迁嘅史记里面咧，记载咗一个故事，系叫做管鲍之交。如果大家有读过中文，喺中学嘅时期读过历史，都会听过管仲同埋鲍叔牙呢两个名字嘅。佢哋两个咧系好好好好嘅朋友，原来他们之间那种的友谊呢，正正就是能够道出生命恩典里面其中一个另一个很重要的层次。很简单讲讲这两个人的关系。他们小小个就是好朋友来的。但是呢，管仲呢在很多人的眼中是一个势利的小人，所以他没有朋友的。但后来鲍叔牙呢是推荐了他成为齐国的丞相，管仲富甲一方。当管仲回顾他过去所经历的事，他很肯定他能够有这样的成就，能够做到齐国的宰相，完全是因为鲍叔牙的缘故。管仲同鲍叔牙曾经一起做过买卖的，每次分利钱的时候呢，管仲梗系要分多一啲噶。咁啲人睇嚟咧，哇，喺管仲好贪心。但系喺鲍叔牙嘅眼中，管仲唔系贪心啊，系因为佢实在好穷，佢需要多一啲。管仲亦都曾经为阿鲍叔牙出谋献策，但系结果呢令到鲍叔牙咧陷入更大的困境当中。咁好多人都话：，唉，这个管仲冇料到嘅，一啲才干都冇。但系鲍叔牙唔系咁谂，佢话凡事都会有成功同埋有失败。嗰次咁巧就系失败咗啫，唔紧要，失败可以再嚟过。有一次打仗，管仲三战三走。其他人断定他就是一个懦夫，但是鲍叔牙却认为管仲的走纯粹是因为他要有一个高堂 要照顾，佢唔能够轻生。鲍叔牙认为管仲系一个孝子，而唔系一个懦夫。到后嚟，管仲所服侍嘅嗰位公子打败仗，咁有个大臣呢就要一死谢罪，但系管仲佢唔甘心，佢宁愿做俘虏，佢宁愿坐监，都保存自己嘅生命。人人都话管仲好无耻，但系鲍叔牙就话管仲要留下有用嘅身躯，将来要做一番大事。鲍叔牙处处去维护管仲，欣赏管仲，鼓励管仲，使到管仲终于能够出人头地了。所以管仲佢讲咗一句好出名嘅说话：择地有声。管仲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即系话，管仲认为生佢嘅虽然系佢嘅父母，但系使到佢活得有尊严、有盼望，能够成功，并且俾到佢第二生命嘅。那个是谁啊？那个就是鲍叔牙。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都好像管仲所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基督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基督也。或者更加清楚的，应该说生我者父母，给予我永恒生命的却是基督。父母给到我们生命，我们要终身的感谢他们。但是主耶稣他给到我们的是另一个生命，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那我们岂不是更加要感谢佢咩？最后我好想用保罗喺以弗所书二章三至到五节所讲嘅一句说话嚟到结束我今日嘅分享。保罗佢话：我哋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嘅情欲，随着肉体同埋心中所喜好嘅去行，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没错，我们本来就是一班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但是上帝却这么爱我们，无私的大爱，他藉着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用重价买赎回来，叫我们经过起死回生的恩典。所有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就好像枯干的骨头一样，很需要上帝的说话，需要上帝的灵，需要上帝的气息，才能够活过来。哪里有上帝的气息，哪里就有生命。这个气息今日仍然在这里，仍然在一个充满罪恶、充满仇恨、充满误解、充满不和的世代当中继续在这里运作着。为什么？就是要给人有机会回转。我很喜欢刚才李徒弟兄他带领我们认罪、赦罪那一节经文，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记得，就是罗马书八章十和十一节。在那里保罗说，上帝的灵如果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再属肉体了，而是属圣灵了。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一定能够使我们必 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感谢主，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位能够起死回生的上帝。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亦都已经经历了起死回生的恩典。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珍惜这一份的福气，亦都把握每一个的机会，向身边仲未曾信主的人去传福音，让他们都得着这一份属天的福气。以西结书给到我们很大的盼望。我不知道我们觉不觉得自己是穷途末路，或者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绝望的境况当中。以西结先知见到的异象，他讲的预言，是充满着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我们，他的灵在我们当中，就必要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放弃，多些的祷告，多些在安静当中去聆听上帝的话语，知道上帝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去做，我们就能够活过来。我们同心祈祷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天上边的爸爸，多谢你藉着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将新的生命赐过给我们，让我们经历起死回生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时刻都在基督里面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让我们懂得去爱你，爱自己，爱别人，并且活出耶稣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复活的生命，并且成为上帝艺能的子民，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在我们不同的岗位上面为你作盐作光，荣耀你的名。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门。